华南带嚟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上水更加录得38.1度，系该站自2004年有纪录以嚟最高纪录。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喺西沙以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喺高雄东南偏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5点，升489点，成交金额149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1点，升7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0元，升10元，美团259.4，升10.8，东方海外国际158元，跌7.5，阿里巴巴167.9，升6.9。盈富基金26.84，升5毫，港交所504元，升11.8，东岳集团21.6，跌1.75，小米集团24.1，升5毫，比亚迪股份261.6，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96.14，升1.9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6，英镑10.792，瑞士法郎8.494，澳元5.761，加元6.174，新西兰元5.562。欧元9.213，每百元兑港元7.0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81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81点，升373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11美元，卖出1,80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第四线的坏车还是处理紧，现在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反方向观塘道去回龙翔道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在德宝花园，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的第四线有坏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至于较早前在北角书局街近住英皇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书局街和马宝道的封路都已经重开，现在大比较车多，车龙大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因为将军澳道去秀茂坪道那边都比较车多，现在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近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都开始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丁九桥桥头方向九龙和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欧瑞强，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打头阵有 Super Moment， 星期一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FT Island 嘅李弘基自2018年推出第二张个人日文专辑之后，事隔大概两年半再推出日文的个人音乐集 Find Me。 今次歌曲是以寻找新的自我为主题，歌曲入面不多不少都会有 FT Island 的影子。今次拍摄 MV 的地方更加充满着自然的美感，用音乐希望乐迷都一样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和世界。爽乐的节奏配合着寻找的主题，就是李弘基希望大家追寻到的将来。日本蓝榜推介歌曲李弘基 Find 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0号骚动音乐，大家好啊！ 波爷你好， 系，大家好啊，唔使担心，有啲听众都担心，寻日听唔到我喺度，跟住就惊有咩事咁样样，系冇事喺度。本身寻日我哋opening 都有个即系 seven 嘅，咁嗰个我哋之后再算啦。咁系啦，咁所以就而家翻嚟安全个人 系啦， 唔使惊， 唔使惊， 做嘢啫。 肥尸大只有咩好惊啊？ 黑晒黑咗少少咁解啫。 系咯，你哇，你真系黑咗好多，黑咗几度、啊、今日咩事啊你？ 知唔知几度咧、 啊？你琴日晒咗一日啊？ 琴日都系，琴日有啲即系户外景嘅嘢拍咧，咁跟住之后就晒到黑咪蚊咁样。 你好似系咪甩甩地皮添？ 咁又冇去到嘅嘛、 啊、？OK， 但唔知我真系觉得你今日系即系平时你都系健康肤色嗰啲嚟噶啦，你都唔系嗰啲超白净嗰啲人嚟噶啦。但系今日再望一望，系再黑多几度咯，好夸张，系好明显啊！ 拿个 pen 通过嚟度一度咧，转咗第二色啦， 系啊，已经转咗第二，以为你系啱啱嗰啲夏威夷翻嚟度完假咁样嘅感觉吓。 咁啊，寻日拍，我觉得有好有趣嘅体验啊！寻日即系之前都有讲咗啲唔同嘅感受啦，咁啊，寻日有个新嘅感受嚟嘅， 系 即系大家平时听我哋开麦啊，即系两粒钟系咁讲啦，个人又多口水啦。你哋有几好会见到啊，或者听过我讲我系唔出声，静英英咁样。 你 我啊， 你 系咪估唔到 咧？喂，因为咧平时同你出去做嘢啊，或者可能系睇 show 啊，咁即系都会喺一啲嘅场合度撞到好多朋友仔咁样。其实你系喺我心目中你个社交能力系强嗰啲人嚟嘅，因为反而平时咧出到去咧，我系比较会静英英嗰啲即系会自处嘅人嚟嘅。你系去到边度咧，你都可以搵到人拗水吹噶嘛。即系你系我喺我心目中、我印象中，我见到你嘅情况系冇静过噶，其实 好似系。 所以你讲出嚟呢样嘢咧，系好唔合理、匪夷所思嘅，完全冇可能波性会静，系得一个原因嘅啫。 咩啊？ 喉咙痛咯， 系啊， 冇噶啦。 因为我细，其实我个人个底子咧系呢种人嚟嘅。 系 我以前未做呢份工之前咧，去。在大學都試過啊，即係可能嚟 OCam 嗰度，咁啲人哋唔識噶嘛，第一次見咁咪靜英英咯，咁咪坐喺度睇咯。咁我承認或者我自己都覺得喺一個社交嘅場合，我係偏向咧觀察型嘅人。 冇可能，你以前係嗰啲咩嚟噶嘛？讀書時期嘅時候， 後尾 有個稱呼俾你呢啲人噶， 叫咩？ 收夫。 要有啲条件嘅，即系嗰个空间你系好舒服啦，系啊，啲人你都叫做识啦，或者识啲唔识啲，或者嗰阵时叫去到咩受苦嘅嗰个状态啦，冇嘢，好难听，即系嗰啲 交际草啦， 因为你已经系喺嗰个学系里边叫做 year three 啦嘛， 咁啊系， 咁会唔同啲嘅，咁你聊啲。即系啱啱入嚟嘅 freshman 男仔又好女仔都好啦，咁好正常。 有啲 ice breaking 嘅动作啦， 呢啲会做噶啦嘛，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有几个字真系好好嘅，就是、人生路不熟。 即系点啊？好似去咗外地咁啊，唔识沟通啊，即系突然要你讲日文，唔识讲啊嘛。 即系你去到嗰个空间咧，好多人喺度嘅。咁嗰啲人本身大部分你可能第一次见啊，加上你又见到其他演员嘅时候，其实你知佢系边个嚟噶？ 系 佢唔知你边个啫。你知佢噶？ 有呢个压力嘅都会，但系你唔会系嗰啲，即系我成日心目中啊，我觉得你系嗰啲咧，就算你觉得佢识唔识你都好啦，你似系嗰啲会冲埋啊你好啊，我系波性啊，即系你系呢啲嚟噶嘛？ 我其实唔系噶，我其实唔系噶， 系咩？ 我唔会噶，因为我觉得咁样好似好 好 odd 啊嘛， 好 odd 嘅， 唔知同埋可以逼人哋要应你咁样。 系啦，你因为你好睇嗰个空间系。大家系处一个咩？譬如你喺一间酒吧里边，咁有啲新嘅朋友，咁你讲呢啲好合理。但喺嗰、那个一个叫片场嘅地方， 即系做嘢嘅， 你唔知道大家嗰个状态，佢唔出声系处于准备啊，定话系真系个人放松紧、等紧埋位咧，系好唔同啦。 OK， 咁同埋你行埋去，即系譬如。嗰、那個演員，無論你當佢前輩或者同輩咩都好啦，即係年紀上係新，即係叫賓神啦咁。咁行去門，即係打完招呼就哦，賓神你好啊咁，打完招呼就完嘅啦， 就走 啦。你會唔會啲行去？ 掉頭、 我叫科成啊，我做電台啊，我中意睇你做戲啊， 即係唔知點接落去嘛？你點啊？今日食咗飯未啊？ 係啦、 啊，天氣幾好咁啊？ 因可能有一種好直接嘅方法，就會講啊，我中意睇你之前邊套作品，巴拉巴拉。 嗯， 但係我唔知道到幾時開始有一種覺。 得呢啲嘢咧，好难接落去啊！即系你讲完之后咁，同埋多谢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而你个面前发表好多你中意嘅嘢嘅话，又好奇怪，即系你无端喺人面前品评佢以前嘅作品做咩咧咁。 咁所以結果你琴日就做咗謝師宴獨男咁樣。 我做咗一個觀察者喺度睇囉周圍。 觀察者。即係你要睇下。 但係我又覺得對空間頭先係一個影響啦。因為始終一個工作嘅空間你會避忌多啲。即係始終唔係自己熟悉嘅地方。因為如果我哋喺電台嘅無端端可能有一啲唔識嘅人可能嘉賓啦嚟到。咁因為呢個自己地方你個人本身放鬆。咁你可能真係會撩人傾偈嘅佢。 會即係你都同埋當下你會覺得啊對方都可能對呢個地方陌生嘅時候佢都想即係有啲人可以喺隔離度陪佢傾下偈啊冇咁尷尬咁樣啦。 係啦咁但係嗰個唔係你熟悉嘅地方呢我成日都冇咁多口。 唔係你主場。咁但係即係問一下即係嗰個片場嘅求生技巧。即係通常我估啊我冇去過啦因為即係通常我估啲演員啊或者可能啲 crew 啊，已經有佢哋嘅圈子噶啦嘛，即係可能有啲cast會係日日見住，或者經常可能合作咗好多次啦，已經形成咗個圈子啦。你入到去融入唔到個圈子就冇噶咯，你就坐喺度噶咯。 難噶，咁行開行埋講下啲廢話啊，係即係其實你係要好留意現場有啲咩濕碎嘅嘢發生咧，去進行一個叫搭爹嘅動作。 要用到搭爹呢个真系好惨，我觉得。 我觉得系慢慢嚟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有时唔系好中意成为自己觉得麻麻地嘅嗰种人啦。咁麻麻地意思即系过好 aggressive 嘅， 系啦， 即系头先讲嘅啊，分神你好啊，要帮神啊，我知你，即系呢啲咧，我自己觉得喺隔篱睇好尴尬，我就会同自己讲，我唔会做呢啲，我唔想啦，或者咁，所以就会用搭爹嘅方法开始慢慢飞烟嘅。系即一步一步啦，咁但系好得意嘅就系对方系一个点样样嘅身份咧，我嘅应对嘅反应系唔同，即系头先讲紧嗰一种观察为主多嘅咧，就系可能即系比较多演员啊嗰啲，咁就会咧个人褪后一步，但系咧同其他可能剧组里边嘅工作人员嗰啲咧， 即系幕后嗰啲， 幕后啊系嗰啲我又好自在嘅，唔知点解。 天生都系做幕后嘅好材料咁样， 即系譬如琴日喺一间房度等紧啦，咁跟住见到嗰、那个有个男仔，佢就即系过紧啲片，咁有个 hard disk 喺度嘅，咁跟住我突然之间问，其实咧呢个 hard disk 系咪真系好好用？嗱呢啲计我又唔知点解我好中意讲， 其实咪一样， 唔知点解， 咪又系。 但因为那样嘢存在咗喺度，同埋佢用紧嗰样嘢嘛。而which系我琴日都带咗个 hard disk 出去，即以防万一要做嘢咁。咁我又见到我嗰下就谂起，我又问佢咯。因为譬如佢哋做即系好多片嘅嘢咧，佢点样即系做嗰个 storage 系好紧要噶嘛？咁其实一个好好嘅人去问啦，因为佢做紧。 一个学问嚟，真系一个学问嚟嘅呢样嘢吓。 咁我近排前排又坏咗个 hard disk 啊嘛，咁好直接咁咪问佢咯，咁咪出咗半个钟关于 hard disk 嘅嘢。 好无聊啊！ 即系呢啲又冇嘢嘅。 咁你都可以即系可能我当啊求其啦，你见到一个演员，你同佢哇，你对波鞋好靓、啊。 哦，你对波鞋。 你对波鞋 好靓。哦， 系咁，梗系即系呢啲你先有得倾噶嘛。系嘛，即系啲有消费嘅嘢先有得倾啊嘛，冇消费嗰啲嘢好难， 好难倾啊嘛，嗰啲因为我冇得买啊嘛。 系啦，咁即系喂，你对波鞋好靓、啊，咁喺边度买？哇，好难抽啊，咁都得噶，系咪先？ 唔知点解咧？我听啱啱你话啊，你对波鞋好靓、啊，呢句好废啦。但系其实明明我话你个 hard disk。好唔好用嘅都系同一个， 系一模一样嘅、哦，系差一模一样嘅、哦，系争在即系都其实有一样嘢嘅，就睇下你对嗰个范畴熟唔熟咯。即系可能如果你本身又系好喜爱嗰个范畴嘅嘢嘅时候，可能咪好啲咯。咁但系我又觉得喺呢啲工作环境咧，其实我成日觉得食嘢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去打破嗰个僵局啊。你哋喺片場係， 大家都係喺嗰刻就係講，係 咯，坐定定，大家圍埋食飯，咁梗係一定係傾偈噶嘛。 係有嘅，即係會講下嗰啲平時自己食嘅嘢啊，啲 keep fit 嘢啊， 好想知啊喂。 極想知道你平時食乜嘢啦。 反口唔係呢個係反話定係咩㗎？ 唔係，梗係反話啦。 唔係啊，我意思係佢哋自己會講啊，即係講喺健康養生嗰啲。咁、 okay, 你有前輩有後輩嗰啲嘅關係，即係呢個我都係聽過啦。因為我唔通突然間同大家，其實我平日第一餐最中意食常餐咁。你開麥就話。人哋焗住要听啫，但呢个场合大家食紧啲小菜，无啲其实我平日咧最中意咧第一常餐。 我喺度谂嗰一下真系大家吓、咁样咯，咁样就冇噶咯。 呢啲你会即系嗱，我所以讲话即系观察者呢个身或者聆听系重要，就系你要 feel 下嗰个 flow 啱唔啱数啊嘛。即系如果个 flow 都唔系讲紧一啲，哇太阳蛋咧再加呢个肉丁面咧，我至爱啊真系。咁你咪错咯，做咩？ 我觉得好尴尬，我而家幻想 嗰件事都觉 得好尴尬。 系啦，咁所以我 feel 到嗰个 flow 唔系去紧呢度，咁你就唔会讲呢啲嘢噶咯。咁、 okay. 你咪听大家 keep fit 咯。咁、 keep fit， 所以你就答唔到嘴啦。 我冇 keep fit 啊。 咁你都可以 做问问题嗰、那个 咯， 即系呢一种咯。 系咯，我中央肥胖好难搞个肚腩嗰啲咧， 即系会可能会讲。但系咧，有时你又会谂啊，人哋想唔想知关你嘅嘢咧？即系突然之间讲，我近排咧都肥咗、所以你明唔明啊？你有好多呢啲嘢咧，其实脑里面 即系好似点讲点加入都好似好恶咁样。 你要睇下，即系亦都关大家嘅气场事啦。其实咁有一啲嘅对象，你系可以好自然会讲到啲好废嘅嘢啦。 但 反而成为咗呢个 character。 即入边即大部分人可能少见面啫，但总会有一两个系可能比较见得多啲 嘅， 可以帮你打破呢啲局面。 或者唔系总有一啲可能大家做嘅场合差不多嘅，成日都会嘅，咁你咪会倾下偈都有嘅，即会讲下股票啊。 即系生活啲，大家都中嗰啲啊！即系呢排睇咩剧啊，咁样啲。 跟住大家交换下啲用开啲咩 app 啊，咁其实我都冇，我都系听咯，嗰 part 都系。 好，我觉得咧，好喺片场好神奇啊！嗰样嘢交换嗰啲资讯咧，仲私密过我同我老婆， 系嘛？ 即系我都唔会问我老婆用啲咩 app， 但系你会问嗰啲片场嗰啲 咩 app 嚟嘅呢个？ 你用紧咩 app 啊？好得意系咯， 系啊， 唉，真系好有趣，所以我觉得。 呢啲社交技能嚟嘅，其实即系呢个 step one， 即系你点样同人哋啲倾啦。step two 已经系再复杂啲，就系你能唔能够，如果嗰个社交场合，即系唔系就系我呢、這个，你平时嗰啲都系咧。如果你长期慢慢出现嘅话，你能唔能够建立到自己嗰个 character 里边？系、即系点样令到人哋会谂起你嘅时候，系会有一啲 linkage 咧，而唔系就系一个喺度讲下 hard disk 嘅。 唔系啊，呢个都好大记忆点啊！ 每次嚟都 好少人咁奇怪噶。 就一样嘅呢个 topic， 我觉得系不死，亦都好好倾嘅。真系讲星座，因为人人都一定有星座，所以咧一定有嘢吹得到嘅。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得很透明。 明知想这么多，只 都不怕我，情缘似白羊，似摩羯座，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牙悲歌。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难道喜欢处女座林家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石硖尾白田村凌晨的火警造成一死十二伤，一名34岁男子死亡，一名女伤者情况危殆，六名伤者情况稳定，其余五名伤者已经出院。一对情侣涉嫌纵火被捕，其中被捕女子住在事发单位。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前两人因为感情发生争执，怀疑有人留低烟头引发火警，起火之后两人逃离现场。死者是起火单位斜对面的34岁男住客，相信为了避开浓烟而爬出晾衫架，怀疑失足堕下，送院之后不治。事件中大约93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支联会五名常委拒绝向警方国安处提交资料，被控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细则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五人在庭上不认罪。被告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另外四名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和陈多伟。控罪指他们在9月8日作为支联会在香港的干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协助管理该组织的人士，并以获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送达通知，而没有遵从根据该通知的规定。海关打击网上售卖冒牌月饼，检获超过100盒涉及3个品牌的怀疑冒牌月饼，4人被捕。海关表示，冒牌月饼外观同正货相似，有冒牌月饼包装上验证货品的二维码，会连接至虚假网站。海关正追查涉案月饼的来源，并已经将样本送往政府化验所作化验，以确定是否安全。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表示，横琴及前海合作区方案建设赋予广东省重大机遇，省政府已经第一时间成立2个领导小组推进相关建设，并会牢记中央嘱托，切实担负起港澳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责任，推动两地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马兴瑞在记者会表示，未来亦会加强同港澳沟通协商，包括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前海方案中涉港政策的实施和合作推进机制等深入交换意见。他又说，当局未来会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在跨境流动便利化、市场标准一体化领域先行先试，亦即将启动实施跨境理财通，届时大湾区居民可以跨境投资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是促进跨境投资便利化的重大利好措施，为金融跨境流动提供新的重要渠道。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咁就系较早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排到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挤塞噶，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知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桥面系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呢一段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车多，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呢一段车多噶，龙尾去到大涌口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丁九桥桥头去九龙、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18/22儿童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曾几何时，国际巨星云集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其中一个最星光熠熠嘅，必属倾尽二台之力筹办嘅太阳计划啦。这个活动绝对是本地广播界、影视界在每年暑假的一大盛事。数数手指，第一届在1988年举行，即是33年前的事。当年就巴闭了，邀请到荷里活影星史泰龙担任超级太阳使者，还亲身出席太阳计划的开幕礼。原来当年史泰龙为了宣传电影《第一滴血》第三集来到香港宣传，时间上又夹得到，于是就答应出席。当年负责邀请他担任嘉宾的曾志华就说了，我哋俾把大刀佢冇，佢不知几高兴啊，觉得好新鲜添啊。陆 Sir 话，自从成功揾到史泰龙之后咧，太阳计划要揾海外嘉宾就易好多。第二年嘅嘉宾一样咁劲，就系末代皇帝溥仪嘅主角尊龙啦。能够成功邀请到佢担任第二位超级太阳使者，背后原来有段故噶。话说当年车淑梅有了6个月薪纪，但是为了邀请当年在香港拍戏的尊龙，即使腹大便便都要去酒店等他。期间工作人员还跟淑梅姐说，他很忙的，不得闲见你了。结果淑梅姐没有放弃，一直等，终于等到第四日俾他见到尊龙。这位国际巨星不单止答应帮手，还请淑梅姐一起探查添。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当屋企有新成员出世，点样让狗狗去适应呢？ 狗狗都会好好奇嘅，我哋应该俾佢一起参与同埋迎接呢位新成员嘅来临，千祈唔好隔住佢哋嘅接触啊！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二台院线请嚟梁朝伟主演嘅超级英雄电影，其中一位武术顾问、武术家戴志良师傅。 拍过 Black Widow 嘅动作嘅特技人，跟住拍过 Kingsman 嘅，拍过阿凡达嘅，仲有一班系好专业嘅蒙古骑马好叻嘅。 因为阿朝伟开头嘅时候骑马 啦，系啦，咁佢哋邀请晒，真系其实系专家嚟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大获好评嘅国剧正式登陆。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开 party 啊嘛，你靠埋我耳仔边讲啦。 窗紧闭的困扰，上帝这次有换照，吉他似有种心跳，在这晚奏起了跟我蹦跳。你若有心事，好请你在乎。凡事分掉 ，Just let it go。这晚我若你要进铺，唱到烤快包烧毁了 couple。Please stop and just let it go。节拍也出住了大脑，一刻震响了宇宙，分解修补插破骨头脑。 有高輝 LK 的一人要擺派對。 每天充滿經驗，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清晰，释放的还不够，画面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想放松情操，聆听心跳呢喃，像回形状跟你一样，因为两人思想就是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也把更新在荒芜的头在你前，烦恼独占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遇见都是注定，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 我明天整体大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这颗心为你跳， 一直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也不要再错过，应该如朝阳难忘，再给你轻声地说 Hey Johnny, let's bring the big bag,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 有容祖兒 featuring 李斯丹妮嘅 So Fresh， 唔知道咧喺呢段時間有冇好多人同我一樣咧？雖然出唔到街同朋友玩啊，但係會不停咁樣揾盡方法開 party。喂，講真咧，其實有時開 party 真係梗係想玩到有咁夜得咁夜噶啦，又驚嘈到隔離屋，點算呢？ 無法適應真。无力地背负着凌晨沉睡，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逝，全副武装，无视阶梯。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enough pain. Don't wanna try. 我不想放低，怕起手会很快。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罪，存在若发现剩余无够的畏惧，偷偷将文记心意脊椎，望念挂也许。这半年未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奈美丽，嫌弃太多无谓敬礼，用罪恶装洁净每位，再破例。废墟画出叹息，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赠我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地有戏再起起，别这多传奇。 直播室可以咁样焚机啦，喺屋企好难噶嘛，所以后屘我醒啊，买晒一 set set 嘅 headphone 翻到屋企，啲 friend 上到嚟可以继续瞓。听日有冯允谦嘅《恩爱之罪名》，跟住落嚟有佢系 Claudia Cole。 上间我个天地，超脱生死混浊的人。全然退避，求错不分离，跟你一起困在此时，寻求趣味。

另外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都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有意外，龙尾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咁附近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在九龙城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挤塞。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反方向去翻观塘因为九龙城回旋处嗰边交通比较繁忙，而家桥面段都系比较车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咁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界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咁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而家近玛丽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薄扶林水塘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接近安定村。咁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咧，而家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丁九桥桥头去九龙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招飞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哋是 美电香港 二台四十年啦， 咦四十岁老过我、啊，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焦点创造，请嚟大专杯女子榄球冠军球队城市大学榄球队队长苏以琪。另外，当然唔少得学界总动员舒瑶继续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老师同学生之间嘅关系啦，都应该系几密切嘅。如果佢哋同意嘅话，系咪？ 唔该晒何兆基副教授，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钟杰良。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 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谁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而家点啊？而家点啊？我哋头先好似原来冇讲到，冇提大家。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就系、是、 我位啊，梁朝伟啊。我觉得今日你系俾我自肥噶。 点解啊？ 因为你都知道我系中意噶啦。 你有讲过啊？ 我讲过噶啦，所以都讲咗好多嘢噶啦。而家我唔讲咁多。 喺晒里边啊！ 喺晒里边。 最近佢嘅即系佢能够参与嘅角色，令到大家都好振奋同开心啦。 系。 我未睇，咁但系大家都讲好多，我都大概知道系点啦。 系咪 ？Sorry， 系咪我屈咗你要掂呢个题目？ 啊，唔系啊，我真系谂起要。 O、okay, K， 我觉得都系 okay, okay, 即系撇除咗今次佢嘅演出可以去到即系荷里活嗰一样嘢以外，咁佢本身就算平时佢都系嗰、那个嗰、那个地位都已经喺度噶啦，大家心目中当中，只不过今次系令到大家有一个机会去讲出嚟咁解嘅啫，我觉得 系嘅。而佢今次嘅演绎咧，我觉得都好一贯，好梁朝伟嘅，所以唔使担心，冇睇都唔紧要。 你会唔会讲到好梁朝伟噶？ 唔会。 唔知梁朝伟有冇听骚动音乐咧？如果你知道，可唔可以话俾佢听？唔系话俾我哋听。如果你听到，你又识佢，可唔可以话俾佢听？我哋讲紧佢咁 啊！好啊，好啊，好啊，麻烦麻烦 share 开佢。 系啦，咁我哋写咗信俾佢嘅咁，呢啲说话都好似头先。头半个钟讲啦，佢兜口兜面喺度面对面，其实应该唔会讲得出口嘅，咁所以就用封信啦。咁究竟啊， 真啊，真系讲唔出口嘅。 不神都哇走音添，不神都中意朝伟。咁有咩同佢讲？听下你个封信先啊，嚟啊嚟啊嚟啊！ 亲爱嘅梁朝伟，你好啊，我应该同你讲啲咩好呢？如果有多一张船飞。你会唔会带我一起走？定是黎耀辉，不如我哋从头嚟过啊？谂谂下，好似 Be careful how you speak to me, boy 比较潮啲。由读书时期开始咧，因为睇王家卫嘅电影而开始中意睇你演出。嗱，讲出嚟可能好呕心啊吓。不过你嘅平淡加上眼神当中嗰种心水。的而且确是会令人看到打冷震的。近日看了你很多的访问，我见没什么人问，唯有我问。其实到底你有没有一刻怀疑过在戏里面你和法拉的身形都这么 slim 这么瘦，为什么会生了个好像主角这 type 身形这么横的仔出来的呢？你当时是怎么入戏的呢？你又有没有曾经因为这个迷思而问过负责选角的导演呢？不过我都知嘅，作为一个专业嘅演员，尤其系你呢种级数嘅影帝，喺演艺生涯都应该遇过各式各样嘅问题，呢啲只系小巫见大巫啫。又作为你嘅 fans 啊，虽然我都知道你曾经讲过上戏唔接下戏嘅，所以你唔会参与续集嘅演出。但是现在超级英雄的电影宇宙观这么广阔，应该怎么都可以安排到你的角色再出场吧。我希望可以再在大银幕见到你参与这个系列啦。最后啊，作为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当然我也都会听你的音乐作品啦。 原本我就想点一首你嘅首本名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俾你嘅，不过我知道你唔中意重温自己嘅作品啊嘛，所以我唯有点一首五月天嘅《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都好似几呼应到你嗰一首旧作啊。纠结紧好唔好二刷嘅《奔神上》。 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 一次就一辈子，希望就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我想讲嗰人系佢 咩 fans， 所以就会讲得出。我知道你唔中意听翻自己嘅作品。 喂，我呢排真系系咁睇佢啲访问，佢啲访问好好睇噶，即 系 佢仲要一啲访问咧讲齐，咩语言都讲齐咁滞嘅，好乜都好听啊！我觉得，总之佢讲嘢就好听噶啦。 好啦，听下我又写咩信俾阿朝伟啦。亲爱嘅梁朝伟先生，你好啊！首先我要自首嘅，我仲未有时间睇你套新戏啊。不过已经睇咗好多人讲啦，甚至外国网民赞你嘅留言都睇埋啊。韩国嘅代表啊，直头话想嫁俾你添啊。可能因为我未睇啦，我觉得最开心嘅反而系可以睇你嘅访问。你作为天王级嘅巨星，如果唔系有新作品，我想大家都未必有机会可以见到你啊。我估你平时都是留在屋企多啦，冇咩事应该都唔会出街嘅。你知啦，如果你突然之间出现喺旺角嘅闹市嘅话，哇，大家一定疯狂啦。所以全靠呢啲访问，我先可以知道你最近嘅生活系点嘅，甚至揾翻关于你嘅嘢出嚟，即系嗰啲咩十个你不知道梁朝伟的秘密嗰啲咧。其中一个我好记得噶，就系、是、你早几年喺一个帆船比赛嗰度攞咗亚军。我睇完之后真系好佩服噶。你对一样兴趣嘅投入，可能对你嚟讲就系玩啦，但系喺我哋旁人眼中睇系好认真噶。唔怪得王家卫导演都形容过你系长唔大嘅细路啦。好啦，嚟到表白嘅时间，我必须要同你讲，我最中意你嘅角色咧，系行运超人嘅赖尿布。因为细个接触嘅搞笑角色，多数都系由周星驰啦，跟住去到张家辉，然后郑中基等等所做嘅。我觉得呢一种咧系好放出嚟，好直接 get 到嘅嗰种笑嘅。但系偏偏你做赖尿布咧，嗰种感觉又唔同。表面酷酷地咁啊，好唔典型笑片嘅嗰种角色啦，有种反差喺度，令我觉得搞笑啊！即系木口木面咁样讲一啲说话啊，几得意。所以对于好细个嘅我嚟讲，睇到赖尿布嘅呢个角色，都觉得几大开眼界噶，会觉得笑片原来仲有呢一种嘅。我都好希望有一日可以访问到你，亲身话你知啊！不过我哋呢个节目叫骚动音乐，系一个音乐节目嚟嘅。咁啊，如果有一日你会再出歌，可唔可以应承我，想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啊？脚踏七色彩云嘅波成上。 担心爱错，找 手都不放过，爱永远埋葬，还任看什么，想分担痛楚，我有你赞助，我两十指紧握，再怕什么，天都可以错，不担心爱错。我至少有幸爱你，不担心爱错，找到不放过，爱永远埋葬，还用看什么，想分担痛楚，我有你赞助，我两十指紧握，再怕什么，担心天会破，不担心爱错。 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个 有画面啊，直头 是啊，完全是套戏，我记得是那个起承转合的转那个位置，那个位置那里是不知道他们两个关系怎么疏远啊，跟着就有些 mood shot 跟走起啦， 是啦，跟着就有这一只这样就回忆回他们的过去那类啦，我记得好久没看了这套 啊，你这个揀得很特别，因为我见呢其实很大部分的听众呢其实都是得一个选择那么滞的，所以我们也都别无选择啦 就是这一首啊，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你不要唱，你留返俾佢唱啦，好嘛？ 大家都会諗起梁朝伟呢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啊！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隔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真能告诉自己， 因为没什么说话要讲啊，作为粉丝 梁朝伟是真的真心一个非常之好的演员，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支聯會及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今日提堂之後，押後至10月28日再處理。李卓人同何俊仁未有申請保釋，周幸彤申請保釋被拒。周幸彤同另外四名常委被控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細則中冇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全部人不認罪，他哋的保釋申請亦都被拒。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報告書，建議訂立一項新罪行，加強對兒童及長者等易受傷害人士的保護，以防止同制止虐待發生。報告建議對不舉報或沒有採取合理步驟保護受害人的旁觀者施加刑事法律責任，控方無需證明被告人有沒有作出非法作為或忽略，亦都可以提出檢控。刑罰方面，如果受害人死亡，被告最高可被判處監禁20年。海关打击网上售卖冒牌月饼，检获超过100盒，涉及3个品牌的怀疑冒牌月饼，4人被捕。海关表示，冒牌月饼外观同正货相似，有冒牌月饼包装上验证货品的二维码会连接至虚假网站。海关正追查涉案月饼的来源，并已经将样本送往政府化验所作化验，以确定是否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一路排到去界限街近花墟，同埋亚街老街近路明道。咁其实后些少啦。界限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就排到去近花墟啦。咁揸车朋友啦，请改用地面行车线啦。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顺业街。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咧，就去到接近佐敦谷公园。仲有啱啱收到嘅最新消息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清咗场，不过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呢一边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公园，而九龙入口呢一边咧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冇人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有啲音乐上嘅知识想问下你。 哇，唔好问我，我问佢啦。 有啲关于做音乐节目嘅技巧想请教你啊。 唔使问我咧，问佢啦。 有啲关于唔同类型嘅电台节目资料想问你咧。 啊，全部都可以问佢噶。 边位啊？ 梁兆辉。 呢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焦点创造，请嚟大专杯女子榄球冠军球队城市大学榄球队队长苏尔琪。另外当然唔少得学界总动员舒瑶继续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老师同学生之间嘅关系啦，都应该系几密切嘅。如果佢哋同意嘅话，系咪？ 唔该晒何兆基副教授。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钟杰良。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爱宠训犬学堂， 当屋企有新成员出世，点样让狗狗去适应呢？ 狗狗都会好好奇嘅，我哋应该俾佢一起参与同埋迎接呢位新成员嘅来临，千祈唔好隔住佢哋嘅接触啊！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So long, young girl. We gotta live for a generation. 星期五啦，收到音乐最后半小时嘅 EDM Friday Mix 啊，因为主题系一啲电子音乐嘅组合，皆因佢哋终于出新歌啦。佢嘅名字叫做 Swedish House Mafia。 I'm 哋活跃嘅年份其实嗰时系08年至12年都好活跃嘅，咁啊，但系之后就喺13年就宣布解散，其实好多人嗰时都觉得啊，点解咧咁样？因为佢哋嘅作品的而且确都好 hit 嘅，特别即系12年推出专辑里边好多啲嘢，你而家听翻都觉得哇，真系好多回忆喺里边嘅一啲 EDM 作品。而佢哋13年解散咗之后咧，18年啊重组咯。18年重组咗之后，去到今年喺7月份终于出新歌啦。虽然风格上面同之前佢哋嗰啲咩譬如 Don't You Worry Child 有少少唔同啦，但系都预告今年年尾会出碟，可以期待一下嘅。接住 Nether 組合叫做 Dog Blood， 由 Screech 同埋 Boys Noise 組成。呢首嚟自 Dog Blood 叫 Four Minds， 佢哋一年可以出歌之后一路去到而家。咁当时有一首叫 Next Order 咧，更加系喺 Billboard 里边咧 Techno 榜嘅第一位。咁佢哋都系擅长将 Just Grace 好叻嘅 Bass Music 同埋 Boys Noise 嘅 Techno 融合嘅。而听呢首 Four Minds 就嚟自19年好中意嘅 EP 叫 Turn Off the Lights。佢哋名字系 Major Lazer， 好强烈风格嘅一对组合嚟嘅。 Dale, dale, baila lo loco, como tú lo mueves en el mundo, lo mueves poco. Dale. qué calor, qué ca, en la discoteca, qué calor, y acá, para la muñeca, por favor, qué ca, en la discoteca, qué calor, y acá, para la muñeca, por favor. 佢哋玩嘅风格会有 Reggae 陈啊、Mon Button 啊、Dance Hall 等等嘅音乐都会有。呢个 Kikalo 呢个意思即系话好热啊，咁解。如果你鍾意呢鍾意有啲外国风情嘅歌呢，可以搵下佢嘅专辑嚟听佢哋 Major Lazer。接住落嚟咧，就系一个组合，名字叫 Yellow Claw， 嚟自荷兰嘅二人组合。听下呢首系佢哋19年 EP Danger Days 里边嘅作品，就叫做 Give It To Me。如果以电子音乐组合里边嚟讲，佢哋都算系 Trap 嘅代表嚟嘅。佢哋名字叫做 Yellow Claw。当时因为去新加坡睇一个段音乐节嘅时候，咁有听佢哋嘅作品，咁都几喜欢。咁虽然近年佢哋嗰啲开始转紧啲风格，可能 trap 就少啲，开始试紧其他多啲音乐类型多啲啦。但呢首 Give It To Me 都正，你听到佢个 beat 咧，唔同嘅 drop 几段咧都有唔同嘅 structure 嘅。由先第一个嘅 house beat， 跟住中间有个 trap beat， 去到啱啱有个 dubstep 嘅 beat 啦。咁究竟嚟紧呢个 drop 又会系一个点样嘅 beat 咧？早几个星期讲过，意大利有个三人组合叫 Medusa， 就系佢哋啦。 turning you up to getting down, down, down. Da da da, ah ah, da da da, ah ah, da da da, ah ah,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a da da. 啱啱听过 Medusa 嗰首叫 Piece of Your Heart， 佢哋亦都系呢一首歌非常之 hit。头先嗰首19年作品，我都认为 Medusa 嚟紧都值得期待嘅。而听紧呢一首咧，呢一个嘅组合叫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佢哋就红霸咗好多年噶啦。在 DJ 咩百大 DJ 里面呢 ,15 年 ,19 年都攞过第一嘅。而攞第二嘅年份都唔少嘅，所以都係一路以嚟喺嗰啲各大音乐节好受欢迎，係一个 line-up 之一。我其中一样就因为佢哋控制嗰一个现场气氛好好啦，亦都加上一啲 track 好似呢一首咁。叫做 clap your hands， 播一隻出嚟，全場就跟住拍手。你話嘅氣氛唔好啊，難啦。介绍呢一对荷兰嘅组合叫 W&W， 最初佢哋玩 trance 嘅，后屘慢慢就转咗去玩 big room 啊 ，big room 就啱啱你听到呢一种嘅类型。 United as one to honor our sacred legacy. W&W, Sandro Silva, Justin Prime. This is our legacy. 自 WNW 呢首 This is our legacy。 Welcome to the future。 Welcome to the rave culture。 This is our legacy。其实游玩创算是 Big Room 都相信是一个商业上的考虑为主，因为 Big Room 那时候在各大的电子音乐节都非常 hit， 再加上 Big Room 又不是创和 Electro House 的合体， texting me all night last night, and I don't know if it's a booty call or not. So, like, what do you think? Did you think that girl's pretty? How did that girl even get in here? Do you see her? She's so short, and that dress is so tacky. Who wears cheetah? It's not even summer. Why does the DJ keep on playing Summertime Sadness? After you go to the bathroom, can we go smoke a cigarette? I really need one. But first, let me take a selfie. 就紧嚟嘅呢个电子音乐组合咧，听到呢一首歌嘅风格同你可能熟嘅有啲唔同，因为佢哋系 The Chainsmokers。2014年好早期嘅时候有呢首 Selfie。 Can you guys help me pick a filter?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go with XX Pro or Valencia. I want to look tan. What should my caption be? I want it to be clever. How about lipstick? In the last 5 minutes, do you think I should take it down? Let me take another selfie. 听我呢首同你听嘅，佢嗰啲咩 Closer 啊 ，Someone Just Like You 嗰啲好唔同。佢哋都相隔咗一段时间未有新专辑，我谂大家都等咗好耐噶啦。如果煲佢嗰啲碟，闷闷地听翻呢首旧作啊。 Jason just liked my selfie. What a creep. Is that guy sleeping over there? Yeah, the one next to the girl with no shoes on. That's so ratchet. That girl is such a fake model. She definitely bought all her Instagram followers. Who goes out on Mondays? Okay, let's go take some shots. Oh no. Ugh, I feel like I'm gonna throw up. Oh wait, never mind. I'm fine. Let's go dance. There's no vodka at this table. Do you know anyone else here? Oh my god, Jason just texted me. Should I go home with him? I guess I took a good selfie. 节目尾声啊，拣嚟最后一首歌是 The Chainsmokers 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Selfie， 嚟自2014年他哋的作品。 Let me take a selfie。 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